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这是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爱的代价》。我记得张艾嘉在央视的开讲了那档节目当中曾经说过，安静可以带来更大的感受空间，可以让情感的力量渗透到心里，安静中的热情和能量也会更加的澎湃。我在听完他说的这段话之后仔细想一想，是的，也许安静并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这种意境空间，但是可以至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快节奏压力巨大的这种状态里面，让我们静下心来看清楚一些东西。当然也时常会有人问我说，哎，王平，你真的蛮厉害的，你每天都可以有至少五六个小时在写稿子，你怎么做到的？其实我每每听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都会会心一笑。首先要告诉各位，我不得不安静，因为每天都有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其实我也是一个安静不下来的人，而且每天都需要听大量的音乐作品，所以我说实话，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容易动起来的人。我只是时常的告诫自己，离直播的时间，离录音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必须去做这件事情，就尽量的让自己放松，尽量的让自己去多看多读一些文字。做着做着也就习惯了每天拥有这几个小时安静阅读写稿的状态。不过各位也可以试一试，一开始可能不能做到几个小时静下心来去面对这些文字，那就尝试从几分钟开始，慢慢的我想你也会好起来的。这个时间给你继续来听我个人觉得是可以让你安静下来的音乐作品，齐豫、罗红武，一面湖水。 藏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真盼的眼泪，就是挂在你心间的一面湖水。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光阴的故事，北京音乐广播在每天零点准点和各位见面。我们继续在这个时间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古风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情意缱绻，回首过往，泪涌心间。爱的顶点，恨的边缘，怎样抵御这感情沦陷？心若满弦，爱似利剑，断了退路，只能相见。甜蜜一些，苦涩点点，如何忍心看你泪水连连？忘了时间，断了情缘，痛得心疼，怎能复原？痛了昨天，醉了今天，难道继续麻木明天？见字如面，情意缱绻，回首过往，泪涌爱的顶点，恨的边缘，怎样抵御这感情沦陷？心若满弦，爱似利剑，断了退路，只能相见。甜蜜一些，苦涩点点，如何忍心看你泪水连连？见字如面。爱的顶点，恨的边缘，怎样抵御这感情沦陷？心若满弦，爱似利剑，断了退路，只能相见。甜蜜一些，苦涩点点，如何忍心看你泪水连连？忘了时间，断了情缘，怎能复原？痛了昨天，醉了今天，难道继续麻木明天？见字如面，情意缱绻，回首过往，泪涌心间。爱的顶点，恨的边缘，怎样抵这感情沦陷？心若满弦，爱似利剑，断了退路，只能相见。甜蜜一些，苦涩点点，如何忍心和你泪水连连？见字如面，见字如面。 不知道是从何年何月开始，当智能手机和电脑充斥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时，我们提笔写字的机会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于是像古风所唱的那种见字如面的亲切感，我们也是好久都没有感受过了。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感受过，就是对着自己的电脑工作久了，然后就会产生一种烦躁的心情。我每每遇到这种心情发生的时候，都尽可能把手机和电脑关上，然后尝试提笔写字。不管是写当时的心情，还是当天的这个节目稿，或者是摘抄其他的一些文字，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让你慢慢的心无杂念安静下来写字的过程。另外就是我还觉得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光看不写不如写一遍，这个印象来得更为深刻一点。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主题，这个过程是完全可以让你真的静下来的一个过程。各位如果在下次遇到这种烦躁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倒不妨提笔写字。好，这个时间给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是根据吉米的同名漫画改编而来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孙燕姿所演唱的《遇见》。我个人相当喜欢吉米的漫画风格。那在这个时间，王平告诉各位，如果你在烦躁的时候真的静不下心来去读一些文字，或者说写字的话，你倒不妨选择漫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好的选择。讲到这里，我想起了吉米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幸福有时候就是心里没有挂碍的安静的去走一段路。仔细想想好像真的是这样，走路一个人去走路，慢悠悠的漫无目的的晃晃悠悠的一个人独自去走一段路。有的时候当我写字看漫画看小说看电视剧听歌都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在自己烦躁的不行的时候，真的会选择出去一个人逛一逛，逛着逛着

真的有一种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感觉，想象那样的画面也真的是美啊。可是如今我们的生活节奏真的太容易让我们陷入到了这种焦虑的状况，因为压力太大，人人都显得很着急，赶着追着，大家都匆匆忙忙的，怎样才能够拥有如此优雅的清风徐来的姿态呢？我送你两个字吧，发呆。怎么样，乍听起来是有一种虚度光阴不思进取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适当的发呆也是我们人生必要的留白。曾经有人问过陈道明说，你在家里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发呆。在陈道明看来，发呆是最轻松最愉快的事情，尝试着把自己的脑袋放空，哪怕你只有几分钟，其实也是挺幸福的事情。各位有时间倒不妨试一试。发呆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如果你经常喜欢发呆的话，你会觉得它像睁着眼睛睡觉，在醒来之后也会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好了，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我不加赘述，我们来听歌吧，一首仍然可以让你静下心来的歌，戴青塔纳所演唱的寂静的天空。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可以让你安静下来的音乐，跟你说一说有关于如何静心的一些方法。可能你不太赞同，但是我觉得你倒不妨试一试，保不齐你在试过了之后就赞同了呢。好，这个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林忆莲 Run。这是我的实习生柱子特别推荐的音乐作品，林忆莲所演唱的《Run》，奔跑。 他特别跟我强调说，千万不要以为奔跑和走路是一回事儿。他告诉我说，他小学上学的时候很胖，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有人告诉他，跑步奔跑可以减肥，而走路不能减肥。于是呢，他就开始尝试。一开始他不太好意思，因为总觉得熟人看到了不太自在。后来慢慢的跑着，在那种奔跑与坚持的过程里面，他很享受那个过程。他觉得每一次在奔跑的时候，他的心思全部被放空了，他完全安静地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奔跑，然后想着奔跑之后自己瘦下来的模样就更加幸福，然后那种奔跑的动力就更足了。然后他就从200斤的胖子一下减到了现在130斤的身材极为标准的小鲜肉。这算是一个励志的故事。那静下心来，我仔细想一想，我每天在健身房跑步大概在40分钟到一个小时的过程，其实从一开始也跟他一样，就是奔跑和坚持的过程，自己内心是有个斗争的。慢慢你习惯了那个奔跑的过程，你的内心真的是无比安静，没有任何杂念的，你就是希望，哎，这一圈还有200米，抓紧时间跑完它。就是一圈一圈20圈跑下来之后，自己大汗淋漓，然后就觉得很爽。但愿收音机前的你，在紧张和忙碌的生活状态当中，偶尔也可以适当的锻炼一下身体，让自己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得以安静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邓丽君所演唱的《在水一方》。 绿草苍苍，白绿草青青， 一方。 这是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在水一方》。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想跟你聊前一段时间我在微博当中看到的一段文字，算是一段心灵鸡汤。他建议大家远离那些劝自己喝水的人。他认为劝人喝水是一种假大空的甜言蜜语。其实我有些不太能够明白，或者说不太能够接受他的这种说法。我总觉得多喝水是一件有利无害的事情，为什么别人劝你喝水你要远离他呢？所以我一直质疑这段文字。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至少对于我来说，每天都要喝很多水，特别是早晨起来的那杯水，我觉得那是我身体最为原始的一种召唤。我为什么这么说？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我刚来北京那一阵子，每天夜里是被渴醒了找水喝。虽然这两年已经适应了北方的这种干燥，但是每天早晨的那杯水对于我来说，就像是久旱逢甘露的那种很甘甜，所以我说它是发自我身体内部的最为原始的一种对水的渴望。所以那杯水喝下去之后，整个清晨的下床气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烦躁的心理都会一下子烟消云散，我会觉得特别踏实喝完了那杯水。当然在录音录久了之后，嗓子也会慢慢的变哑，这个时候对水的渴望也同样非常的迫切。另外老子说上善若水，庄子也说人莫兼于流水而兼于止水嘛。好了，这个时间我应该去喝水了。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庾澄庆所演唱的《静静的》。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空气里躲着什么有点浪漫的心动，我偷偷看你，你也偷偷看我，世界上多了什么好像变得很不同，站在你身边这一切都好宽阔，我还在等着你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静静的就足够，你也在等着我，静静的温柔，就这样手牵手，静静的看着天空。什么？你只想要让我懂，原来我的梦也就是你的梦。哦，纸条上写了什么？我好想要听你说，让字字句句充满我们的笑容。承诺，瞬间点亮的火花是我们的拥有，我还在等着你静静的爱我，只要有你陪我，静静也在等着我。 了。